保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特別節目《神秘之》第二節，今天的主題就是宇宙大爆炸的迴響。第一節大家開頭會見到一套未公映的電影 Interstellar 的trailer。首先要解釋一下為何如此，但未解釋前想問陳少雲博士一個問題，當日我發現重力波這段新聞，其實當日知不知這件事？ 我就不是很留意的，其實，不過我看到之後我就覺得，咦，終於等到了，原來是一些我自己原來很久以前學過的東西，但是就今日以一個很挺震撼的形式去出現。 當然震撼，因為當時做的時候，其實我一眼望到，我就已經第一時間已經估計到這段新聞本身很重要的。過了幾個小時之後，當我發了給你之後，就已經印證到，因為 《紐約時報》是將網站放在頭版頭條的。你很難想像，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很難想像，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很難想像。而當時我去回那個負責發布這個消息，那個哈佛的網站就想不到上不了。我之所以提的原因就是因為譬如我們做這兩個節目，很多時候我們都有一個困惑。譬如如果我們要真的將那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大家，我們是要 假設大家對一些這些學科的知識有一定的認識，因為太多科室啦，每個都要包裝到自己很重要。不是，很多時候說找到外星人，那些反而多，但那些我不看的，通常。即是說我哪裡找到外星的飛碟殘骸，我不會看那些，儘管我都說，但那些就你不<笑> 不是說它一定不對，你不會在主流的一個傳媒找到，這個大家要分得很清楚。今次不是了，今次就不是，今次這個就最反轉，因為反正這件事最初沒有人說，除了我們知道你都不會透過地， 甚至乎行內都是只有那班宇宙學家是比較關注一些。 所以我一看的時候，起碼我們職業病，我第一時間第二日報紙對照一下，原來第二日報紙 大報都沒有做，省了一些可能夜放工少少的報紙做到，第二天那些報紙做回，但其實寫得語言不詳，掌握不到整件事那個真正爆炸性的地方在哪裏。所以今天也好，我覺得陳少雲博士我就很感謝他，因為他已經做了 另外一個節目，大家其實都很累，但有一路繼續撐下去， 頂得住，因為講這個題目其實是挺花精神的，對我來講更加是，你看看這本書一件都不想看， 面頭的書名的字很厲害，就寫著重力波，不是很厲害，是沒什麼心機看，我對我來講，你看這些數，你更加不想看， 都要廣義相對論的數， 更加不想看。 陳少雲博士就應我要求，他都立過一下這些，我立過個目錄，已經很難了。這些外來拋人就很好，但這個題目本身既適合神秘之夜，但也不適合。既適合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件事本身真正的物理學上面或者宇宙學上面的含義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它值得是做《紐約時報》的頭版頭條。但不重要的地方就是基本上有興趣聽的人是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對於有沒有外星人來講，完全沒有任何不到給我們。我找到的，因為正想講這件事就是它跟外星人有什麼關係，靠你了。這個就涉及到剛才 第一節一開頭的trailer，我們trailer其實一套將會上映的電影，我不知道拍不拍完，它也是講一個外星人的一些時光旅遊的一個橋段，就是說到2020年的時候，地球處於一個生死存亡的階段，那個生死存亡也是老生常談，就是因為我們的氣候和我們的糧食問題。這個時候就發現了一件事，就是原來可以透過一個比較異常的空間， 比較異常的次元可以去到第二個星球， 蟲洞的概念。 這個其實一直在說，之所以地球人很難去衝出太陽系，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即是宇宙航行的速度太慢。 物质的限制我们就算用到光速比我们去到光速最近的了、嗯、物理上的限制、嗯、都是最后出来都要花很长时间才可以横越那个宇宙。 是啊，那我们去紧最近那个另一个星系这样讲紧、嗯、都是几个光年啦。 最近那个的星云是啦、啊、你说如果就去隔离那个银河是讲紧、 哦、那个就不用想 那几十万年的。 是要是那你去到那个星云你还要找找入面有哪个适合居住的地方那里、嗯、即是现在是找紧的，现在是不断找紧的，但是即是你说哦行了几年之后那、啊、去到那里还要找，那这个就基本上不是一个我们啊即是几十年光阴可能做到的事。 题外话其实找到的越来越多的，即是讲紧是譬如说那些在太阳系以外其他太阳系入面的行星，咁、 嗯、 啊，其实几乎可以而家讲紧话，日日都揾到粒， 日日都揾到，日日都揾到吓。 咁啊，几即系讲紧几光年、几十光年，即系你话如果真系用光速搭过去，系讲紧即系人生以内可以顶得住嘅时间都有吓。 咁、嗯、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去到，跟住你翻翻嚟，咁已经不知人间何世啦，系嘛？咁所以嗰个咧就系、是、一听到啲嘢就物理学家就必定踢爆你。咁但係問題咧，近年咧荷里活咧實在揾太多錢啦，佢有足夠能力咧去吸引到呢啲類似陳志強博士啲有物理學知識嘅科學家咧，就去寫劇本。 嗰個人好出名過我好多好多好多。 咁啊，唔係嘅，咁最先嗰個咧，其實都好霉下嘅，當其時就係 Arthur C. Clarke 噶嘛。啊，咁儘管佢係發明呢個人造衛星嘅一個概念嘅。即係業餘科學家啦，咁但係佢聽講都冇收錢嘅，咁、佢靠寫作，咁佢寫2001年太空漫遊，當然即係又風生水起啦咁樣。咁但係佢都唔算，因為佢都係業餘嘅。咁、就係去到呢個70年代、80年代就冒起咗 Carl Sagan 啦。咁、佢最先有 Cosmos 呢套電視劇，就電視紀錄片啊。咁呢套電視紀錄片令到佢成名，我諗亦都令到佢揾好多錢啊。咁、跟住咧，佢就即係再接再厲，就寫咗本。小说就叫 Contact 吓、啊，咁、成件事同呢个 Interstellar 有咩关系呢？咁就最简单一样嘢就系佢打起咗嗰一个潮流，就系、是、以前嘅呢啲所谓科幻小说或者太空旅游小说咧、就是，就系即系吹水嘅啫、完全冇一啲即系比较硬净嘅一啲物理学嘅支撑喺入边。但系到 Carl Sagan 就唔同咯，即系就算陈志云博士，你觉得即系入边啲嘢啊，虽然你可以觉得佢即系天马行空，但系起码。在物理學上面都有 啲根據，有啲根據。即係譬如你話 Contact 嗰套戲入面去影嗰個地方，其實係喺New Mexico 入面、Albuquerque 搭車出少少一個地方。咁、有一個very large array 嘛、有成有27個鑊形嘅天線。 嗰、個堅㗎，嗰個堅㗎嚇。 嗰、個我去過。咁、我就試過有一次踩上去其中一隻鑊入面，咁講緊十幾年前嘅事。咁入面有提翻就係有啲劇照，佢都仲有 keep 住黏喺度。咁、基本上。都是根据一个实地拍摄，亦都要有一少少实在的根据，咁咁先有那种味道咯。 系啊系啊，咁就开咗个风气啦，就系、是、呢、這个小说得，咁跟住可以拍戏，而系拍到一啲就系连物理学家都觉得过到关嘅一啲电影。 系吓， 咁啊入边个经济诱因当然好大啦。咁但系当其时阿卡西近写嘅时候咧，即系佢亦都好小心嘅。 系。 就涉及到頭先你講嗰個時光旅遊嘅問題咧，佢自己都唔係專家，於是乎咧佢請教另外一位即係佢好友，就叫 Kit Fon 啊 ，KIP 個姓咧就 THORNE， 咁喺行內呢位朋友就相當之著名噶啦。咁如果呢個節目唔係咁即係時間倉促咧，其實我打算咧我就先 email 問佢一啲相關嘅問題嘅，咁我亦都相信佢會答我。 佢而家基本上退咗休就好全程投入呢啲咁嘅科幻即係寫作嗰度。咁佢其實你話如果喺香港會唔會揾到佢嘅書，揾到一本半本嘅？咁、但係就而家份量好重嘅，因為嗰本書就叫 Gravitation。嗰本書你點體現到佢嘅 gravitation 就係本書本身都係好重 的，就算好似類似我呢啲咁重 我諗有你呢個四本咁大本嘅，咁佢係同佢個師傅阿 Wheeler 嗰啲一齊寫，咁呢個好經典嘅一個講重力論嘅教科書嚟嘅，咁有台灣有譯到中文版添嘅。 係啊，咁啊當其時發生咩事咧？就係、是、當其時咧，阿 Carl Sagan 寫嘅時候咧，即係覺得喂，我寫話時光旅遊透過呢個黑洞旅遊，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有信心，即係我即係黑洞。究竟是入面容唔容許呢咁樣。咁問一問啲專家先啦。咁第一時間阿 Kit Fon 話唔得嘅。因為你入咗黑洞嗰時係全部冧晒。咁卡斯人就因為喂埋唔到尾喎咁點算啦。 咁啊，阿 Keith Fong 就話：誒，我同你，我同你度度佢啦。咁但係結果就唔係佢同佢度，就叫佢學生同佢度。係 啦， 係 啦，啲學生。 咁你知道學生係做啲嘢，學生唔係做正經嘢， 專係執頭執尾，同埋咧就係話，即係 先生，唔係先生唔做唔到嘅嘢，就學生做。 佢其實咁樣噶嘛，佢覺得自己因為太 discipline 啦，計分數嘅時候太諗得清楚呢啲嘢有冇實在物理意義啊。佢覺得學生呢啲係經常犯呢啲錯，並唔啱做呢啲嘢。即係計完一條數出嚟，唔會諗下，咦？而家呢度有兩個 solution。会不会有一个是实现实的，有一个不现实的呢？他的而且确将这个这盘数就交给他学生做，去计一下会不会有一个空间穿梭的可能性。 嗱，你刚才讲到那样东西呢，就是不是如果要想这些东西呢，个人必须要是要开放，放低所有成见，或者放低所有我们直觉呢？ 我又覺得咁喎，即係跟佢一個研究生，我諗其實跟得頭一兩年，基本上就計得到喎。即係可能佢俾落嚟俾個學生嘅指導就係話，你唔需要諗呢啲嘢應唔應該係正定係負，總之個數學帶到你聽咩結果，你就留翻嚟識。 唔係咁，好簡單就話，即係你放棄曬你所有嘅直覺上嘅認知嘛。 係啦，然後淨係留翻一個就係數學。留翻一个数学纪律，其他纪律全部放松晒佢。佢嗰时个俾落俾个学生个指导就 系 咁嘅。 系啊，嗱，嗰个学生咧唔系同佢做正经嘢，就系、是、阿卡西勤写紧本小说，咁就有问题。咁咧就 Keith Fong 话：哦，好啦，我即系帮唔到你，但系我可以俾啲学生同你搞一搞佢啦。咁结果学生搞到嘅， 系 个学生搞到就系咩咧？就系话，尽管黑洞系唔可以即系、就是、透过呢个咁嘅空间去做一个时光量。但是有另一個可能性是可以做到的。咁呢個就係而家我呢本書上面呢個蟲洞呢一個咁嘅模型啦。其實呢個我哋講過嘅。咁但係佢精彩嘅地方係咩呢？就係話佢唔係淨係即係話你有呢個蟲洞之後呢，佢就可以完成咗個劇情。因為佢哋係做咗一個更加有紀律嘅一個做法，就話條數係要計嘅。 而且起碼符合數學邏輯，符合數學上的可能。咁、我都有睇過少少佢哋嗰個嘅 idea 嘅、即係譬如佢話一般我哋意識到嗰個黑洞本身就最中心就係一個叫 singularity， 一個奇點嘅地方、無限大質量咁樣。咁佢哋咧就放鬆咗呢個認知，就係話嗰個奇點會唔會可以有其他形狀咧、如果有其他形狀，佢其實提出咗其中一個形狀好得意嘅，我自己都覺得幾 amazing 嘅一個。圓環的形狀，即是個奇點不是一點，而是一個圓環，咁佢都可能是在物理上可以是穩定的、但是你要形成它基本上是很難的，不過它就數學上可以存在，咁、但是呢，如果它是一個圓環的時候呢，它周圍的時空結構呢就可以有機會出現到那個、即是具到蟲洞的效果、另外再加上就是話呢，如果是有這個反能量的出現、 大家不需要知道什麼反能量，我們都不知道、但是它是假設，因為這 個 是一個數學上的推理的、 它都不是完全數學推理，即是物理學上、宇宙學上都有一個這樣的假設、容許這些譬如說質量可以由正變做負、 即是簡單來說就是負量感長、你想就是什麼來的，這個是什麼來的， 跟著除了萬有引力還有萬有斥力、諸如此類的東西，它就全部容許這些東西出現，就發覺在一個數學上都可能會有機會出到一個，就是說一穿了過去之後出來的那個空間呢、即應該這樣說，你進去之後兜個圈回出來，你兜咗一個圈，但係你發覺你起點同個終點唔係同一個地方，雖然兜咗個圈，即係你話如果好似我喺純粹一張紙上面，我兜咗個圈，咁我一定係翻咗去同一張紙。但係如果譬如話我喺成個空間入面、利用一啲奇形怪狀嘅奇點，令到佢出現咗一個叫 branch cut、一個斷層嘅位置，咁、我可能兜咗個圈咧，就好似我個螺絲鈕兜咗個圈咁樣、我兜完個圈之後咧，就發覺已經輸咗第二度啦。 咁佢呢度講嘛，就係話咧，佢原本喺2012噶嘛。即是兜咗圈返嚟咗2020啦。咁當然可以更加長啲啦個時間。咁但係呢，即係當然你會問啦，即係實際個上個操作係如何呢，我都會解釋少少俾你聽。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佢當佢即係俾個學生返嚟話，呢一個即係時光旅遊係可以喺某一啲特定嘅一啲情況之下出現。而啲情況呢，不必然喺我哋而家現實上世界見到，但係數學上呢啲情況係可以出現，係可以出現嘅，聽住嚇。咁我哋假設如果出現咗之後會係點樣？咁出現咗之後個情況呢，就係好似一個咁嘅漏斗嘅情況，就係、原本你呢度嘅， 如果你咁行過嘅時候咧，咁你就會行翻即係正常嘅途徑啦。可能講緊係十幾二，即係講緊幾萬光年。但係如果呢度穿咗個窿，咁你就可以一個即係所謂 shortcut 啦，一個捷徑啦。咁點解叫蟲洞咧？就因為呢個好似一個蘋果嘅類比，就係嗰度俾蟲住咗。咁你就可以喺嗰度有一個窿，咁你就可以一個短嘅一個距離去到。 又用螞蟻嘅比喻咯，即係如果你話個螞蟻由呢點行嚟呢點，佢話誒我喺呢度連一條直線俾佢行，佢沿住條直線行。咁但係如果我將個空間捲曲咗，即係螞蟻行嘅時候咧，雖然我喺外邊睇係行曲線，但其實佢會以為自己繼續沿住嗰條直線去行。咁如果呢個時候我將呢個空間對接過嚟，令到佢呢兩點黐埋嘅時候，佢就可以完全跳離咗呢個空間，由第二個地方到一個蟲洞咁去咗另外一點。 嗱呢個比喻咧，我哋前做節目都講過啦。咁但係咧，即係由於咧呢個蟲洞嘅概念實在即係太引人入勝啦，咁所以即係一逢有嘅時候，我哋必然係再講一次。將來亦都如此啊。咁但係咧，呢個蟲洞咧就令到呢位 Keith Fong 嘅先生咧。就發達啦，因為咧就此之後咧就係成為佢嘅招牌貨。咁呢位 Keith Fong 先生除咗呢個招牌貨之外咧，佢另外一樣嘢就係今日發生呢件事嘅 Gravity Waves 嘅發現咧，其實咧佢係即係幾十年嚟咧都係呢方面嘅專家嚟嘅。 係啊，佢重力論咧真係專家嚟。 專家真係專家嚟嘅，唔係講笑。因為如果你喺 YouTube 而家你好容易揾到嘅佢講重力波嘅技術嘅含量好高嘅 lecture 亦都有。通俗嘅解釋亦都有，好啦，咁你就會問啦，喂，呢件事同我哋嘅開頭講嗰個 Interstellar 有咩關係啊？同 Carl Sagan 有咩關係咧？嗱，個關係就咁樣嘅，即係當然阿 Carl Sagan 問佢之後，佢就透過呢個學生就俾咗個 solution 啊，阿 Carl Sagan 咁就完成咗呢個即係小説。咁自此之後咧，荷里活咧就好鍾情呢一代咁嘅劇本，咁咧就特別咧去到近年咧，因為即係製作費開始提得好高啦，咁有能力咧請阿 Keith Fong 先生寫劇本添。 撞啱佢又退休，唔中意做嗰啲學術嘢啦。 係啊，係啊，嚇！咁咧就套戲咧就喺即係2014年啦，即係今年會上啦。好詭異地咧，就喺呢個時候就發生一檔事件，就同呢幾個事件嚟完，即係佢楞埋一齊嘅嘢。 嗯， 就係 Keith Fong 先生咧，就係研究蟲洞，又研究呢個重力波。 嗯， 咁喺呢個時候套戲又上，又識住呢個時候咧。就證實咗有呢個 gravity waves 呢樣嘢， 揾到 gravity waves， 揾到呢樣嘢，揾到呢個證據。咁如果你就咁乍聽嘅時候，你就覺得咁係咪 Keith Fong 先生嘅原因而揾到呢樣嘢咧？有奇怪地，唔係因為佢，係而且呢個係爆大冷係。即係如果你揾到係爆，唔係因為佢呢個係爆大冷呢、這個。如果係要一個即係賭博嘅比喻咧，呢、這個99倍嚟嘅呢個。 啊、即係等於你話阿、台長好致力地去揾下呢個外星人啊，同、地球嘅關係，去用諗咗套好好嘅方法，成為咗啲外星人嘅專家。 啊、 但係佢竟然係由我去發證實咗。 而家佢冇人，佢都冇花咗幾個月時間先就搞掂。嗱，佢唔係冇花人，但係佢係用一個好簡單、好平、好快捷嘅方法做到一樣嘢。咁呢個就叫即係如果英文講 PM 咗 Keith Fong 啦，咁但係成件事就好奇怪，因為亦都係觸發咗點解我會講咧，就係、是、咦成件事原來即係邏輯上冇必然冇因果關係，但係竟然是行埋一齊嘅，咁、於是乎咧就今晚要講一講呢樣嘢啦。咁而家嘅情況點解頭先話即係爆大冷咧？呢、這個亦都係我講咧，即係今次中文報紙啊去報導呢件事係捉錯用神，即係攞唔到嗰個事件嗰、那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地方的一個原因就是大家報就是哦找到了找到 是 但是不知道這件事原來經過很多轉折的 主流一路好多年致力用主流的方法找不到今天用了一個反而大家不是那麼看好的方法就反而間接地證實了 這個主流的方法呢其實就是在 Keith Fong 先生主導之下做的就是他負責回去 sell 這個 project 而且班上去班了成3億多美金回來去做但結果就是不用上太空在南極大家一起去辛辛苦苦就去即係頂住啲低温，咁喺個研究室喺個 lab 咁啊搞掂成件事，結果就咁樣。 而且係順道解決咗另外一啲宇宙學嘅問題，即係多咗另即係又幫手解決一啲 其他宇宙學上的問題咯，係咁樣話。 而一個事件咧，即係如果你係熟呢行嘅話咧，你會知道咧，其實咧呢件即係去查呢個所謂引力波呢樣嘢咧，係早幾年前已經有人上去做啦。咁、那個人就叫 Joseph Weber。咁但好可惜，嗰個人咧就因為咧佢有啲人懷疑佢喺學術上造假，咁、就結果佢係被孤立，咁啊寫得不得志咯。咁但係即係呢個重力波問題咧就係、是。即係由於咧，阿 Keith Fong 先生喺即係佢自己嗰個江湖地位夠重啦、就可以即係堅持到落嚟，同埋係令到官方係肯讀撥一筆相當之即係巨額嘅金錢去做呢樣嘢嘅嚇。咁、第一樣嘢想問阿陳亮博士，其實你識唔識阿 Keith Fong 嘅？ 我識佢，佢唔識我，都係呢種關係啦。不過我就係間接啲咯，即係。我有一位以前喺中文大學嘅師兄，佢後屘升去咗加州理工度升學，咁佢就跟阿 Keith Fong 做博士論文。咁而家呢位師兄都喺外國嗰度繼續做研究。但係嗰位師兄都係我認識佢，佢唔識我嚇。咁、即係不過知道曾經我有一個咁叻嘅師兄咁解嘅啫。 咁、跟阿 Keith Fong 其實都唔少嘢㗎啦，因為即係你唔好佢叻唔叻咧，因為即係而家講物理學咧好奇怪。都等於我哋做網台一樣，要講下包裝嘅。佢包裝就係、是，佢行到而家睇落，佢都行到靠死近嗰條路喎。嗱、佢今次寫劇本啦，唔排除佢寫完劇本之後，佢再即係換一換呢本即係《Interstellar》會出一本小説。咁、變咗佢就可能講緊係一個即係文化上嘅 icon 咯。咁、我諗佢都可能做到嘅。企喺物理學界入邊，風評呢位即係人物，佢嗰、那個即係評價如何咧？ 我就由我以前個論文老師，咁即係我喺中文大學時候個論文老師去玩俾我聽，佢 Keith Fong 個人就比較全，即係你提出嚟啲嘢，佢問好多問題，問到你好 尷尬，好尷尬 。佢唔係話人身攻擊你，不過喺學問上佢真係會好，即係嗰種態度係比較全一啲咁樣嚇，即係我唔知道佢平時而家係點樣啦，但係聽講當年都係即係同佢相處都要有翻咁上下 斤兩先。唔係，但係我聽落就佢其實對啲學生好好嘅，嚇咁佢好多學生都即係成咗名啦，正如頭先你講啦。咁你知啦，喺美國嘅物理學界，即係嗰個競爭幾激烈先得啦。你話即係喺名校入邊。即係大家要去，大家去爭奪資源，其實不亞於即係政壇入邊嗰種殘酷法。 講緊加州理工唔係香港理工，加州理工係世，如果讀物理學係世界第一嘅喎，而家 係咩？ 世界第一 嘅係嘛？咁但係你點解釋咧？即係話阿 Keith Fong 咧，佢對呢個所謂重力波呢個問題咧，佢堅持咁耐咧嗱，因為成件事係咪同佢係本身係一個即係專研究愛因斯坦嘅廣義相對論呢個有關？ 有關，哈哈。嗱，即係如果講翻廣義相對論，當初由提出到得到印證被接受，講緊有兩三個證據，即係又話大家會諗到有兩三個佢嘅預測。如果證實咗話咧，咁我哋就會信曬廣義相對論啦。咁其中一個就係嗰個水星運行太陽個軌道，原來有少少嘅干擾嘅。咁、而呢樣嘢咧，的而且確唔用廣義相對論咧，係冇辦法準確描述嘅。咁、呢個第一次被證實。另外就係嗰個好出名嘅故事啦，嗰個日食嘅時候去睇嗰粒星，係啦。如果係真係有廣義相對論成立嘅話，嗰個嘅光線會被偏移，令到原本睇唔到嘅嗰粒星變成睇得到。咁呢個後來又發覺真係有粒咁又。真係觀察到有咁嘅現象，又證明到廣義相對論啱。咁中間經歷過好長嘅時間，其實仲有一樣就係廣義相對論預測一樣嘢就係重力波。而且咧，亦都係愛因斯坦好鍾情嘅，就係、佢認為重力波咧同其他我見到啲電磁波咧都係用光速嚟行進嘅。亦都由呢一個嚟去諗起就係話。應該呢啲咁嘅場，無論電場、磁場、重力場呢啲咁嘢，佢其實歸根究底都係可以被統一嘅。因為如果佢唔統一嘅話，冇理由咁容易可以就係大家擁有一個共同嘅速度嘅。咁佢預測嗰個重力波嘅速度咧，都係光速嘅。咁但係首先當然第一步就係你要揾到重力波存在先啦。咁 Keith Fong 咧，佢用一個係最直接嘅方法，我整嚿嘢出嚟度佢，直接感受呢個重力波比。嗰件實驗物件嘅震動，咁佢就諗呢個先。 我諗用一個最簡單嘅比喻啦，就係話，如果有呢個波嘅話，咁我假設咧就係我度整個水塘出嚟。 佢唔係水塘，佢就掛一個好就等於咁嘅。如果我想證實，唔好話重力波，我證實有海嘅波浪。咁我咪將件嘢擺喺水度，咁佢會去喐，你去喐啲水，然之後睇下我呢件嘢會唔會喐啦。咁即係個，因為個波浪會幫我將呢啲咁嘅動力去傳遞過嚟。 咁重力波一樣啦。咁我知道而家成個宇宙呢個媒介佢會傳遞重力波嘅。咁、我咪擺件嘢喺度掛喺度，然之後等個重力波打中佢 撞佢， 咁咪錯咯。咁於是，但係咧，因為重力波好微弱嘅，又要好遠傳過嚟嘅。咁、佢要整一嚿好重、好重、好重嘅嘢，先能夠俾到一個好少、好少、好少嘅運動俾你去度到。咁、甚至乎你度個運動，你用眼睇絕對睇唔到嘅。佢用咩睇咧？用激光睇。佢睇一個激光咧。在一個八公里的半徑的地方一來一回被塊鏡反射回來的時候那個干涉的圖形、大約即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基本上都要用到一個以光以激光那麼靈敏的東西來度一塊很重的東西給一個很遠的重力波然後動一點點、你可以想想有多難這樣東 西、以美國的、科技的精神呢這樣東西難但有錢就做到了但我想問清楚就是這樣東西是不是射上太空 唔使唔使，擺地擺地上， 擺邊度？ 你即係因為問起我自己，一時間唔俾個 project 喺邊，因為我撈亂咗，所以我唔敢講。 緊嘢唔緊要啦，你當你繼續 call 時候，我喺 Google check 啫啦。 係啦係啦。 嗱、我想問咗你個問題先。嗱，頭先你講咗有呢樣嘢啦，但係咧就喂，點解呢樣嘢似乎聽落去係一個學術嘅問題？ 係 花咁多錢。Keith Fong 以咩江湖地位或者咩嘅口才，令到啲美國政府係肯俾錢去做呢樣？ 即係我又回想翻你頭先講包裝嗰個問題，即係你話如果佢唔係話比較吹得一啲，唔係比較有一啲動人嘅言辭一啲，你可唔可以說服到嗰班人去揾一樣未必太有意義嘅嘢咧？咁我唔清楚啦。你即係你知科學家，你有時你唔可以淨係憑住你一腔熱情。 係㗎，我都想，我都想。 為咗知識嘅完美，我哋要繼續追尋真理落去。咁我諗唔夠嘅。但係其實呢個咁樣嘅即係 LIGO 或者叫做嗰嚿咁樣嘅重力探測儀咧。其實係又可以咁講，係一個世界上非常十分極之靈敏嘅地震探測儀嚟嘅。因為佢要測啲好微弱嘅震動，所以佢咧其實有其他用途嘅。其實你會即時諗。 咁我即刻諗到啦，你即係如果有咁嘅 邊度地下室，你即刻知嘅。係啊係啊，邊度大啲嘅爆炸你又會知。 這個世界冇死咗人嘅。 係啦 係 啦。 嗱，我講到其他地方就喺邊度咧？喺美國咧，美國嚟嘅。佢喺華盛頓啊 ，Richland 啊，其中一個地方。咁我估計都大部分都喺美國嗰度嚟噶啦。 咁你見呢嚿嘢其實你話 唔係，但係個工程本身應該都幾宏偉 嘅。係啦，係啦，係啦，佢要將一嚿好重嘅嘢掛住喺度，而且咧令到佢係可以擺動嘅，可以懸浮擺動嘅。咁然後就一啲幾咁靈敏嘅一啲咁樣嘅干擾都能夠去即係感受得到。咁呢樣一啲都唔簡單啦，即係。佢即係我會話咯，對於可能係軍方嘅人嚟講，呢嚿嘢叫做全世界最靈敏嘅地震探測儀，即係就會係一個咁嘅。 唔係你唔講我都唔知道，因為我即係一路都以抱著以心為心，呢個係一個純學術嘅研究啦。咁你一聽到就喂呢單嘢，其實入邊好多文章喎、就唔係咁簡單話，即係呢個同 Keith Fong 嘅江湖地位，我諗都未必有直接關係。 都多多少少嘅，因為你可能入邊亦都有啲人需要女應外合，有啲人覺得需要有一個咁嘅江湖地位嘅人嚟去出聲，然之後去掉咯。即係我唔講太多陰謀論啦，即係但係你話冷戰時候呢類古仔，實在聽過太多啦。那個伽馬射線爆發嘅古仔其實其中一個，咁呢度唔多提啦。即係嗰陣講緊要係射一個衛星上去太空嗰度嚟探測，人哋又冇做太空核試啊嘛。咁呢個又另外一個故事，咁但係今次我覺得，大家都會揾到一啲共同嘅利益，咁所以先至願意去 set up 一個咁樣嘅計劃 啦。係啊，咁直要即係回應翻第一節講嘅問題啦，即係當今之勢咧，其實如果你即係有其他國家或者有其他集團想追上美國嗰、那個即係科技整體科技嘅水平咧、特別咪咧，相當之困難。人才錢都冇，都唔足夠嚇、 雖然而家美國嘅經費都比較缺，但係即係你話又調翻轉頭講，佢哋都仲依然係好樂意地去俾落去為住自己國防啊，即係 你呢啲 project 邊有其他國家，你就即係歐洲要夾粉做咯呢啲。係 啦係啦，佢其實諗一樣嘢啫嘛，為領先 咯，為領先而領先係嘛？好，咁啊第二節就結束，我哋第三節再翻嚟講嗰個即係核心問題，就係揾到呢個重力波又如何咧？